第62集，因检察官面红耳赤还要再辩，被唐一川轻声呵斥道：“ 够了！” 三个围攻一个，不仅没讨到半分便宜，反倒个个被奚落得体无完肤。唐一川冷着脸说：“ 傅律师还忙，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。” 讲座之后，唐一川请检察长与傅云宪一起吃饭，地方选得不贵，但环境很雅致，五六人坐在包间里且饮且谈。检察长自然是老江湖，与傅云宪算是同校校友，只不过长他几届，两人还算相熟。许林也跟着，左右逢源的颇为自得，他天生喜欢大人物。傅云宪跟唐一川碰了几回杯，两人倒是心无芥蒂，轻声谈，高声笑，恩仇俱泯。一场应酬结束，傅云宪让许林自己搭车回去，让司机送他去许苏的住处。许苏的家门没关，傅云宪还从未来到过许苏住的地方，以前一直知道他住得寒碜，直到亲自登门才发现比想象中更寒碜。许苏住的是一间很小的一居室，厨房和客厅混为一体，与卧室间隔一排衣柜，算是被硬生生地弄成了一室一厅。墙壁刷得五颜六色，有点过于花哨，但摆设极为简单，只有一张书桌和一张床。许苏喜欢留着肚子去傅云宪那儿蹭饭，所以自己在家吃得一向简单。餐桌上放着一碗面，面汤清澈，上头飘着星星点点的葱花。面吃了一半，余下的那半碗差不多都胀烂了。许苏趴在书桌前，傅云宪走近才发现人已经睡着了。他这一天累得够呛，先是跟韩建去那农民工儿子的学校搜集师生签名，随后被通知傅玉志被放出了看守所，又横跨半个 S 市去接他出来，晚上去参加思考培训，到家之后还得替韩建写公开信。傅云宪来到桌前，随手一碰书桌上的笔记本，便看见屏幕上跳出一篇文章：“尊敬的吕艳红大法官，我是窦伟松的辩护人韩建。”傅云宪粗粗地扫了几行，便大约知道了整个案子的情况。一个农民工酒后杀人，一审打无罪辩护被判死立直，身为二审辩护律师的韩建向法官求情，希望网开一面。傅云宪皱了皱眉，他不喜欢许苏总把那些破案子揽在自己身上。傅云宪认识这个吕艳红，他耐着性子读完许苏写的这封公开信，发觉写得不错，该煽情时煽情，该明理时明理，很能打动一位铁面无私又性情柔软的中年女法官。傅云宪单手操作许苏的笔记本，替他改掉了行文中的两处错误，又替他收了个尾。见床上的许苏睡得安稳，便转身走了。傅云宪刚走不久，许苏就醒了。他都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爬上了床，挠了挠脖子，又从床上爬起来，准备继续带韩建写那封致法官的公开信。屁股落定椅子，许苏将笔记本上的文章通读一遍，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，写得真好。对于自己会在军汉与蒋璇碰见的场面，许苏准备不足，始料未及。庞景秋身为军汉主任，自然有方方面面的人脉背景，自然也会上下斡旋，左右逢源。他让人递了个愿意警律合作的话，又诚意满满地派公车接送，蒋璇就与他的教导员一起来了。偏巧那天傅云宪也在所里，教导员与庞景秋在所主任的办公室内商量正事，基本就住所律师、普法讲座等一干事宜达成了良好共识。而蒋璇被允许由庞景秋的助理小宋引导参观军汉，武装更比红装娇，蒋璇一身警服，英姿飒飒，所经之处，所里的年轻男性律师几乎无一幸免，个个如狼似虎，目光紧追着他的倩影不放，垂涎不已。蒋璇提出想去与傅云宪见上一面，但小宋摇头表示傅律不太喜欢被外人打扰，心愿未得满足，他只能转去律助所在的办公去找许苏。 这天许苏正好被安排去接傅玉芝上班，来得比平日进所晚些。傅二少爷估计在看守所里受了不少委屈，对自己那不闻不问的大哥颇有怨言，明显消极怠工。许苏这个助理还得揽下司机的活计，顺便把人心抚平了，气捋顺了。蒋璇在刑事部的大办公区晃了一圈，没见着许苏，就问了他的一个男同事：“ 许苏在哪里？” 那个男同事是个刚从政法系统内跳出来的律师，仗着过去铺就的那张关系网，办过几件漂亮的案子，因此自视颇高，看谁都不怎么入眼。他不是没见过美女，更不是没见过警察，只是实在没见过将此二者结合得那么好的。为此他看待蒋璇的眼神便有些复杂，心道许苏赖汉娶花枝简直是傻人有傻福，便酸溜溜地说：“ 没想到许助理的朋友里还有这样的大美女啊。” 蒋璇看出对方眼底的复杂，嚼出对方话里的酸味，更懂得那点雄性生物本能的蠢动，于是莞尔一笑，半开玩笑地回答：“ 不是朋友，是女朋友。” 男同事悻悻而去，而这些全被许林看在了眼里。许林刚从傅云县的办公室里出来，没成想就撞上了这一幕。这样的女人只看一眼就能令人印象深刻，他自然还认得她的模样。上回见她红裙长发，这回身着警服扎着马尾，前者妩媚，后者干练，两种装扮各有千秋。他出于一个男性对美丽女性的欣赏之情，停留在原地盯着蒋璇看了十来秒，然后转身折回傅云县的办公室。傅云县合上桌上的一沓案卷，问他：“ 还有事情？” 许林对自己的那点心思毫不掩饰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 许苏的女朋友来了。” 傅云县没答话，微眯了眼睛看着许林。许林的衬衣领口开得很低，一眼就能看见他脖子上挂着的翡翠貔貅，他真的走到哪儿都带着，再没摘过。 就是我上回看见的那个。 许林继续说：“ 傅老师，我认为这太不像话了。” 傅云县这回开口了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：“ 你这是什么行为？” 傅云县不太高兴，许林觉得出来，但他丝毫不怵，依旧笔挺地站在傅云县眼前，大大方方地反问：“ 我积极上进，努力工作，错在哪里？” 傅云县沉默数十秒，他的手指抚过自己腕上的护身符，目光扫过许林锁骨下的貔貅吊坠，最后只给出了两个字：“ 出去。” 许林欣然离开，心说：“ 还好，至少比上回少了一个滚字。” 他前脚踏出办公室，后脚小宋就来了电话。电话中他谦恭有礼，客客气气说关于警律合作的事情，庞主任想请傅律一起商量。